这里是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家晚安。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要来跟大家聊一部文学作品《大亨小传》。这部文学作品呢，是费兹杰罗这一个作家一战成名之作，而他的重要作品也就是这一部。为何一部作品可以让他名垂千史呢？那主要的原因是大亨小传像是他的精神自传一般，把20年代，也就是爵士时代美国的梦境追寻以及梦境的幻灭，在文学作品当中陈述的非常的深刻。那我们说这是他的精神自传，这正是费兹杰罗这个作家让我们又害又恨引起争议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他跟他笔下那一个美国梦的追寻者，这个男主角呢，可以感觉出来好像是密不可分，因为作家费兹杰罗他自己的生活就像是追逐美国梦的一个典型的例子，非常的浮华奢侈，竭尽所能的追逐名流上层的社会，所以呢，这一个作家就相当的引人争议，更不要说他和他太太同时也有酗酒吸毒这一方面的问题，所以他和他的笔下世界好像密不可分，而他和笔下世界那个主角好像几乎是形同一人，因此很多人都说这个是他的精神自传。正因为这样，大亨小传充分展现出来20年代美国爵士时代的美国的梦境以及这一个梦境的幻灭。这20年代呢，差不多就是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美国内部产生出来的一种巨大的能量，而这个巨大的能量就在爵士时代的爵士乐当中充分淋漓尽致地发挥出来。这是一个萨克斯风的怀旧年代，而这个年代也几乎是道德彻底解放，对什么都叛逆的时代。当时禁酒令使组织犯罪坐收暴力，而且呢，这个时代也不把法律和伦理放在眼里，所有宗教的束缚这时候都被叛逆给驱逐殆尽，不仅是服装开始放弃了传统的保守服饰，而在性上头呢，也开始呈现着一种性解放的最早期的状态。而这个时候呢，在政治界其实也有很多不入流的腐败状态，这是哈定总统主政的时期，结果他因为不名誉而一败涂地的下台，他的茶壶丑闻案使往后所有美国政界的丑闻都相形见绌，而这时候呢，股票市场也出现疯狂的投机交易，这一个投机交易是几乎无法拉住缰绳的，肆无忌惮，而最后它的负面结果要到历史性的1929年10月29号股市大崩盘，也就是金融大风暴出现的时候，这个时候经济大萧条的剧烈痛苦才展开。而在这一个爵士时代呢，美国人没有什么不可以推销的，甚至连自己都在推销之内，所以跟推销有关的书不断的出版，譬如说如何向雇主推销你的人格，如何向爱人及未来丈母娘推销自己。然后呢，成功的广告商巴顿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无名小卒》，甚至把耶稣描绘成为伟大的推销员，在美国造成轰动。这时候是快速致富的时代，也有非常多为了致富而违法的事件层出不穷的在社会角落发生。当时呢，所有的人都开始追寻着美国梦，也就是财富致富，

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现在就来聊一聊美国的作家费兹杰罗所写的这一部可以说是文学史上头必读之经典《大亨小传》。《大亨小传》它的背景是来自美国的爵士时代，也就是20年代。费兹杰罗他自己呢是被视为爵士时代最杰出的代言人。这个作家英俊，而且呢有着一些慵懒的态度，然后他有非常迷人的想象力。他自己呢是一个被骄纵惯养长大的孩子，经常呢是在毫无自律的情况之下造成学校不得不开除他，可是他却有着一种让别人非常的迷恋他的特色，就是他非常的有才华。费兹杰罗呢，他被发掘成为一个文学家，跟当时一个出版社非常重要的编辑伯金斯有关。那这个故事呢也拍成了电影，电影片名叫做《天才伯金斯》。伯金斯在费兹杰罗所写的作品当中发现费兹杰罗非常擅长发掘20年代爵士时代的一些文化氛围，他觉得费兹杰罗自己个人仿佛也是爵士时代的一个代言人，他觉得费兹杰罗拥有爵士时代的一些灵魂的特色，自怜、冲突、悲剧性格，仿佛是美国梦的一个代言人。所以伯金斯他花了很多的力气来帮助费兹杰罗尝试摆脱那种没有纪律还有酗酒这样子的生活，帮助费兹杰罗把他的才华彻底的发挥出来。那段时间费兹杰罗曾经深受伯金斯影响，因此他暂时放弃酗酒和花花公子的行为，开始努力的创作。就在伯金斯对他的影响以及大量的鼓励之下，他创作出来《大亨小传》，果真一战成名。而《大亨小传》也一如伯金斯所看见的，的确他就成为20年代爵士时代当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文学代表作品。故事呢是描述书中的主角盖茨比。盖茨比他其实来自美国南方，但是盖茨比一如当时所有的美国人一样，想象着东方的奢华以及贵族门第，因此呢非常希望自己可以进纽约发展，并且成为纽约当中的一个佼佼者。盖茨比他为了要让自己可以成全他内心想要追求的美国梦，他甚至放弃了自己的出身，放弃了自己的血缘，他要重新创造自己，因为他知道在美国东方纽约这样子一个地盘是永远不可能接受他父母亲这一个南方乡巴佬的背景的。所以盖茨比出现的时候其实就是一个已经改名换姓的人。盖茨比呢，他之所以可以摆脱他南方的这个背景，一到纽约的时候就变成是一个豪富，主要的原因是他运气非常好的在一开始认识了一个有钱的游艇主人科迪，他呢曾经救了科迪一命，所以科迪决定要雇佣盖茨比。后来到了要参战的时候呢，这一个盖茨比呢他又进到了军中，所以在文学作品当中两次描述到他穿着制服出现的时候的那一种帅气。第一次出现制服就是他帮科迪先生工作的时候，第二次他穿制服就是他进入军中的时候。当他穿上了军服就是如此的帅气，也因此他认识了女主角黛西，黛西迷上了他的这一身军服，因此两个人就恋爱了。那当然这一出恋爱最后无疾而终，就造成了盖茨比第三次他穿上了制服，也就是豪华的礼服。当他第三次穿上这个豪华礼服的时候，他已经成为纽约上流社会当中的一个神秘的人。好，我们先听一段音乐，我们就来看盖茨比他从黛西的恋爱到最后

my dream come true, my one and only you. 回到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继续来谈大亨小传，被费兹杰罗塑造出来的盖茨比这一个大亨。盖茨比呢，他出现到纽约变成是一个神秘人物，而且是以一个大亨的姿态出现之前，其实盖茨比曾经有过一些过程。当然他运气很好，曾经碰到一个富豪，这个富豪雇佣了他，以至于他可以有比较快的一个翻身的机会。而后他从军的时候，因为他穿上那一身帅气的军服，后来呢他跟一个非常美丽的富家女黛西谈起了恋爱。当时呢，他们彼此承诺在战争结束之前两人绝对互不嫁娶，黛西一定会等盖茨比结束战争之后回来娶她。可是没有想到黛西其实根本就没有办法放弃富家女这一种玩乐和财富的生活，所以黛西等到遇见了富有的芝加哥社交名流汤姆之后呢，他就决定嫁给了汤姆。这是盖茨比听到了黛西最后离开了他，嫁给了富豪之后，盖茨比心中许下来的一个愿望。他希望自己再出现在黛西面前的时候，将是以一个富豪大亨的姿态出现，他一定要把黛西从汤姆的手中给抢回来。所以呢，盖茨比后来他所有的愿望就是要让自己变成是纽约的政商名流当中的一个大亨。他为了这个愿景呢，不停地改换自己的名字，改换自己穿着方式，甚至到牛津入学五个月，好学得一口英国腔。最后他终于成为了大亨，回到了纽约，并且在长岛湾买下了一个豪宅。为什么他要选择在长岛湾呢？主要的原因就是黛西和汤姆正在长岛湾的对岸避暑，他们有一个避暑豪宅，等于说他就用他自己的豪宅遥望着黛西他们的避暑豪宅，每当看着遥远的黛西的豪宅，就跟自己重新立下一个志愿，他一定要把黛西给赢回来。在黛西他的豪宅前面有一盏迎向着海湾的灯塔，那个灯塔呢绽放出来的是绿色的灯光。在大亨小传当中，这一个绿灯变成了是一个象征，因为呢盖茨比他不时地走出他自己的豪宅，遥望着黛西家门前那一盏绿灯，他双手展开迎向那个绿色的光芒，仿佛在迎向着他的美国梦，以及他想要赢回黛西的决心。这就是为什么大亨小传当中的自述者尼克，也就是后来成为盖茨比的一个朋友的这个尼克，他说他第一次看见盖茨比的时候，就发现盖茨比他双手开展仿佛是迎向着对岸的绿光，而那双手开展的姿势仿佛是一个恳求的姿势。尼克说，我甚至看见他的双手在隐隐的发抖。 而盖茨比想要努力的去赢回黛西，那么黛西他自己跟汤姆之后的婚姻是如何呢？可想而知，两个人是为了财富连结在一起，因为都是政商名流，门当户对，可是他们的婚姻势必是不幸福的，因为汤姆不断的有着外遇，他根本就只是把黛西当成是一个挡箭牌，让他可以有了一个妻子，可以昭告天下他已经安定成家了，而随后他就到处去做花花公子，去勾引其他的女性，而他最喜欢的就是去勾引那些是属于社会下层底层的有夫之妇，主要的原因是这些社会底层的有夫之妇呢，多多少少也都眷恋着美国梦，所以渴望跟富豪在一起，因此呢，通常都会投怀送抱，而他们的先生因为是属于社会底层，事实上等到真的先生暴怒之下想要去控诉他勾引良家妇女的时候，其实多半都会败诉，主要的原因是他稳居社会的上流，这就是汤姆一个恶劣的行径。那么当然黛西他的婚姻是不幸福的，因此当黛西后来再和他所认识的这一个盖茨比重逢的时候，他发现当年的军人已经跻身纽约上流社会，并且是一个大亨的时候，当然黛西的心也就摇摇欲动，非常想要重返他和盖茨比当年的爱情承诺了。好，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我们继续来谈大亨小传。 Moon River Wider than the mile, I'm crossing you in style someday. Oh, dream maker, you heartbreaker, wherever you are going, I'm going your way. Two drifters off to see the world. There's such a lot of world to see. We'll do the same. Rainbows in waiting round the bend. My huckleberry friend, Moon River and me.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r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the kids that hung around me through the week seems to vanish like a gambler's lucky strea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climb to mountain, reach the highest peak, but it doesn't thrill me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Oh, I'd love to go out fishing in a river or a creek, but I don't enjoy it half as much as dancing cheek to cheek. Now mama, dance with me. I want my arms about you, the charms about you will carry me through. Yes, heaven, I'm in heaven. And my heart beats so that I can hardly speak. And I seem to find the happiness I seek when we out together, dancing cheek to cheek. Take it, Ella, swing it. 欢迎您回到 FM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看菲茨杰罗的大亨小传，所有的读者大概都会对于突然出现的这一个富豪，一个大亨，名字叫做盖茨比的，感到非常的莫名其妙。到底他从哪里来的？他为什么可以这么有钱呢？我们都知道盖茨比他本名是吉姆盖茨，但是他决定要放弃他南部乡巴佬的这样子的一个形象，因此当他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的时候，他成为盖茨比大亨。而所有的人都对他有这么强的一个好奇，就是到底他为什么会这么有钱。而在故事当中，我们逐步的会发现，原来盖茨比长久以来就跟卖私酒的贩子挂钩，并且呢跟帮派有染，而在这种利益交换之下，盖茨比达到了他自己坐拥财富的目标。这是一个完全的追逐财富，让自己道德沦丧的过程。可是问题是呢，在盖茨比当时的爵士年代，所有的人在追逐美国梦的过程当中，其实多多少少都会放弃伦理道德。这是20年代，也就是爵士时代当中的一个时代特点，也是我们在故事一开始的时候就描述到的。甚至连总统都有让人非常的错愕的一些丑闻出现。那么在这样子的一个背景之下，盖茨比从来不觉得他用卖私酒跟黑帮挂钩这样子的一个方式取得自己的财富有什么不可以。等到盖茨比出现在纽约的时候，他已经财富堆积如山，没有人知道钱从哪边来。就算是非法得来的钱，但是盖茨比也觉得其实这也无非是绝大部分人致富的方式，所以随着财富而来，功名也就跟着而来。盖茨比出现的时候，他经常举办盛大的宴会，他有金碧辉煌的豪宅，而在宴会当中正日不断供应美酒，夜夜笙歌，门庭若市，红男绿女像飞蛾扑火一般的涌入，这样子的一个排场 极其之奢华，而盖茨比这么做无非是要吸引到黛西，他要以一个神话人物方式出现，唤起黛西当年跟他之间的纯纯爱情，让黛西愿意放弃他的婚姻，重温跟盖茨比在一起的甜蜜情怀。那黛西呢，后来发现原来这一个大亨竟然就是当年的吉姆盖茨，那么黛西有没有被感动呢？有的，黛西其实是有感动的。而在这个大亨小传当中，对于盖茨比的描述其实就让我们会有着一种又爱又恨的情节在当中。主要的原因是盖茨比的确是以不当的道德坐拥财富，问题是周遭所有的人，甚至包括黛西的丈夫汤姆，其实也都是两手不干净。可是盖茨比拥有一个让人感觉简直像是长不大的纯情男孩的一个特质，就是他一直在追逐着那一个绿灯，那个绿灯其实也就是他心中憧憬的他跟黛西之间纯美的爱情。所以盖茨比一直坚持要黛西放弃婚姻回到他身边，他甚至要跟黛西说，你必须要告诉你的先生汤姆，你从来没有爱过汤姆。连黛西都忍不住哭泣了，他跟盖茨比说，你这样子对我的要求是太过分了。对于盖茨比来讲，唯有黛西承认他跟汤姆从来没有过爱情，才可以让盖茨比回到当年的纯纯之爱。可是问题是，黛西终究跟汤姆走过了很多的婚姻岁月，虽然汤姆一直有着外遇，可是黛西终究也曾经钟情过汤姆，所以他没有办法承认他从来没有爱过汤姆。而对盖茨比来讲，这一个承认是非常的重要的，因为这是他重温旧梦的唯一可能。那么当时呢，作为一个旁白者，盖茨比的朋友尼克就曾经劝他了，说事实上我们的人生大部分时候旧梦是不能重温的。而盖茨比却回答说，不，我相信有些旧梦是可以重温的。正是因为这样子，所以会让人对于盖茨比想要去做出一个完全负面的评价很困难，可是又不能够给他正面的评价，因为他的个性当中有着这样子一个冲突矛盾的特质。好，我们再来听一段音乐，下一个小时我们继续来谈大亨小传。 Another bride, another June, another sunny honeymoon, another season, another reason for making whoopee. A lot of shoes, a lot of rice, the groom is nervous, he answers twice. It's really killing that he's so willing to make a whoopee. Now picture a little loveliness down where the roses cling. Picture the same sweet loveliness. Think what a year can bring. Yes, he's washing dishes and baby clothes. He's so ambitious, he even sews. But don't forget, folks, that's what you get, folks, for making whoopee. Another year, maybe less. What's this I hear? Well, can't you guess? She feels neglected, and he's suspected of making whoopee. Yeah, she sits alone most every night. He doesn't phone, he doesn't write. He says he's busy, but she says, is he? He's making whoopee. Now he doesn't make much money, only $5,000 per. Some judge who thinks he's funny says you'll pay $6,000 to her. He says, now judge, suppose I fail. Judge say, budge, right into jail. You'd better keep her, I think it's cheaper than making whoopee. Yes, yeah, you better keep her, daddy, I think it's cheaper than making stars tonight. I don't know if it's cloudy or bright, 'cause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The moon may be high, but I can't see a thing in the sky, 'cause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I don't know if we're in a garden or on a crowded avenue. You are here, so am I. Baby, millions of people go by, but they all disappear from view. And I only have eyes for you. Thank you.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我们今天聊的是美国爵士时代，也就是20年代一个非常重要的作品，是费兹杰罗的《大亨小传》。在这个作品当中，充分发挥了费兹杰罗的才华，把爵士年代美国的那一个美国梦的追逐以及幻灭淋漓尽致的发挥无疑。他透过主角人物盖茨比的发迹以及最后的陨落，来谈这一个美国梦的开始以及结束。盖茨比他以一个富豪的身份突然出现在纽约，极其神秘的一个背景，而他呢经常的举办宴会，这个宴会呢是任何人只要可以进来全部都欢迎，而且呢美酒当前，完全的不吝惜所有的食物，所以所有的人都会觉得能够被邀请进这一个神秘的盖茨比的富豪家中去参与这样子一个豪宴是非常荣幸的一件事情。大家都簇拥着盖茨比，并且也觉得这一个盖茨比成为他的朋友是人生当中莫大的荣幸。那么盖茨比呢，他内心深处却有一个纯纯的情感，就是他所做的这一切无非是要赢回当年他深爱的一个女人黛西的心。那么他把这个黛西的爱情其实已经连接到了美国梦，因为黛西最后放弃他跟汤姆在一起，正是因为汤姆的一个富豪的背景，所以如今盖茨比就知道他今天要赢得黛西，他也必须要成为一个富豪。所以事实上从这一个盖茨比他要追逐黛西的那一个过程当中，已经没有办法完全是纯纯的爱，因为黛西的形象一方面是极其清纯的一个绿灯的形象，另外一方面却连接于富豪的这一个爵士时代的财富背景。所以那当然盖茨比他自己本身也就陷入了性格当中的一个矛盾的两难。那么盖茨比呢，他后来是在逼黛西承认他从来没有爱过他那个富豪丈夫汤姆的时候，造成了他跟汤姆之间非常激烈的冲突。于是呢，本来是几个朋友在一个地方喝酒聊天，最后变成不欢而散，而悲剧就在这个时候发生。黛西开车，那么盖茨比为了要安慰哭泣的黛西，所以跟黛西同车，可是呢黛西在情绪激动加上喝了酒的情况之下，竟然撞死了她丈夫的情人。我们刚前面描述到了她的丈夫汤姆最喜欢就是找社会底层的人，这种有夫之妇呢来做他的情人，因为这些有夫之妇呢贪恋财富是绝对是投怀送抱的，而他们的丈夫发现的时候其实也很难据理以争什么，因为这个社会就是一个向财富看的社会，所有的官司在这种没有钱的情况之下是绝对打不赢的。这就是汤姆喜欢勾引社会底层没有钱的这些有夫之妇背后的一个原因。结果没有想到黛西在开车这个开快车，而且又喝了酒又情绪激动的情况之下，竟然撞死了这一个威尔森太太。那我们都知道这个时候黛西势必就得要吃上官司，就算汤姆可以保回黛西，但是这个官司的过程是绝对少不了的。而这个时候呢，我们才知道盖茨比他的纯情在这个时候又做了一件让人觉得非常不可思议的傻事，他竟然主动出来承认他撞死了威尔斯太太。这个就造成了盖茨比后来的悲剧。因为威尔斯先生呢，我们都知道因为他没有钱，他也不可能打什么官司，他想既然是这一个富豪盖茨比开车撞死了他的太太，一定也是盖茨比跟他的太太有染，所以就在盖茨比在豪宅当中游泳的时候偷潜进去这个豪宅，拿枪从背后射杀了盖茨比。所以盖茨比死的时候其实根本就是完全无妄之灾的而死，因为 威尔斯太太根本就不是他撞死的，但他为了黛西的缘故，他愿意出来承担这一个罪责，最后呢就被开枪射杀了。这是大亨小传最后盖茨比的结局。我们先听一段爵士乐，稍待片刻我们就要来谈盖茨比的死对我们的思考。前面我们谈的是盖茨比的爱情憧憬，以及盖茨比致富成为一个大亨的过程让我们思考到的点，而盖茨比的死一样对我们来讲其实发人深省，所以我们待会就来谈。好，我们现在先来听一段爵士乐。 The New Year's Eve we did the town, the day we tore the goalposts down. We'll have these moments to remember. Oh, the quiet walks, the noisy fun.The ballroom prize we almost won. We'll have those moments to remember. The summer turns to winter, and the presents disappear.The laughter we were glad to share will echo through the years when other nights and other days may find us gone our separate ways. We'll have those momentsTo remember. Disappears the laughter we were glad to share will echo through the years when other nights and other days may find us gone our separate ways. We'll have those moments to remember. It's so nice to have you back where you belong. You looking swell, darling. I can tell, darling.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rowing, you're still going strong. I feel the room swaying while the band's playing one of our old favorite songs from way back when.So, take a rap, fellas. Find an empty lap, fellas. Darling, never go away again. swayed by the band's playing one of our old favorite songs from way back when. So, golly gee, fellas, have a little faith in me. 欢迎你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在盖茨比这一个大亨的发财致富以及他奢华的宴会当中，我们看到的是爵士时代的当时的那一个美国梦，那是一个社会极其的腐败，丧失了伦理道德之下只追逐财富产生出来的一个社会现象。而大亨小传当中的盖茨比无非只是在呈现这个现象而已。我们也会看到在这样的一个现象当中呢，黛西这一个爱情会变成是盖茨比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象征，因为他追逐这个爱情无非就是在追逐美国梦。那我们现在要来看的就是盖茨比的死亡可以让我们看到的这一个美国梦的幻灭。在这样子一个追逐财富以财富为成功的首要原则的情况之下，我们在盖茨比死之后有很多事件也让我们看到了，会觉得、真的是非常的生动的去刻画了这一个美国梦的幻灭。首先呢，就是盖茨比他的父亲，我们都知道盖茨比他是已经完全放弃了他父亲的姓氏、为的就是要追逐他在社会上头的一个名流的声望。那么按理来讲呢，他身在南方传统乡下的父亲最后发现盖茨比完全否认自己的姓氏，应当是会非常的生气的。就没有想到这个父亲后来去找他儿子，发现已经死掉的这个儿子住在如此代表成功代表财富的豪宅当中，他竟然马上就从哀伤当中走了出来。他说啊，我的儿子真有出息，你看他是多么的跻身名流，他将来一定会对国家建设有贡献。也就是说他这个父亲甚至在当时就完全的不再追究他的儿子完全否认姓氏这一个产生父子之间血缘关系彻底切断可能带出来的一个伤痕，这个父亲已经都不在意了。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到就是大亨小传当中这个男主角盖茨比死了之后的孤寂，这其实也是追逐这一种财富为导向的美国梦势必要摆上的代价。我们首先就是看盖茨比他即将被枪杀之前，他在游泳池旁边他跟尼克的一段对话。他那时候呢还心里头非常相信黛西在出了车祸之后终究会放弃这一个花花公子老公汤姆，决定来找他，所以他一直在等黛西的电话，他相信黛西会打这个电话给他。那事实上呢，真正的情况是黛西随即就跟汤姆远走高飞，远离悲剧的现场，决定要让盖茨比单独承负这一个罪责。而当时呢，盖茨比在跟尼克一边吃早餐一边等电话的时候，他呢还尝试想要说服自己，他跟尼克说，我相信黛西对汤姆的爱只是在那刚结婚的时候一时的意乱情迷，我相信她结了婚之后看到汤姆那一个猪样子，她一定更加的爱我，她绝对爱我比一开始认识我的时候爱得更深。尼克，你懂我所讲的这个道理吧？那么当时尼克就注意到，一方面盖茨比在说服自己这一个爱情的真实性，可是另外一方面他一直注意到盖茨比耳朵一直朝向着电话，因为他在聆听看有没有可能有电话响起，他相信下一刻黛西就会打电话来。结果他等到的不是电话铃声，更不是黛西，结果他等到的是威尔斯先生，威尔斯先生从背部开枪射杀了他。而当盖茨比死掉的时候，尼克已经离开了。尼克走之前，因为盖茨比还有那么一丝纯情，想起汤姆，想起黛西，他就隔着大草坪对盖茨比大声地说，你知道吗，他们都是混蛋，他们没有一个人比得上你。尼克讲的就是他终究在盖茨比的心灵深处看到了遥望绿光的那一份的纯情，而周遭的人已经都完全没有了。然后后来等到盖茨比死了之后，尼克 跟自己说，幸好我跟他说了那句话，这是我唯一一次恭维他。但无论如何，当盖茨比死的时候，尼克已经离开了。盖茨比死的时候，没有任何一个人在身边陪伴着他。好，我们先来听一段爵士音乐。 Sitting in the sun, counting my money, fanned by a summer breeze. Sweeter than the honey is counting my money, those greenbacks on the trees. Comes a summer shower, drops of rain falling.Sweeter than the Christmas chimes. Hearing those jingles upon the roof shingles, like pennies, nickels, and dimes. Though it's known that what I own, it's not a large amount. Fields of goldThat I behold are in my bank account. Yes, sitting in the sun, counting my money, happy as I can be. And to top it all, when shadows fall, I look to heaven and I seeThere's a silver dollar in the sky, shining down on me. Count my money, happy as I can be, yes. And to top it all, when the shadows fall, I look to heaven and I see there's a silver dollar in the sky and shining beautiful. Shining down the me. Hey baby, how about this dance? Why? 'Cause it takes two to do this dance. Takes two the tango, two the tango.To the really get the feeling of romance, let's do the tango, do the tango, do the dance of love. You can sail on a ship by yourself, take a nap or a nip by yourself. You can get into debt on your own. There's lots of things that you can do alone, but takes to the tango.To the tango, to the really get the feeling of romance. Let's do the tango, do the tango, do the dance of love. You can croon to the moon by yourself, take a laugh like a loon by yourself, spend a lot, go to pot on your own.There's lots of things that you can do alone. But listen, here it takes two to tango, two to tango, two to really get the feeling of romance. Let's do the tango, to the tango, do that dance of love. Oh, Zed. dance with Robin that time. Look here, who's gonna dance with me now? 'Cause it takes to the tango, to really get the feeling of romance. Let's do the tango, do the tango, do that dance of love. Takes to the tango, 'cause that's the song of love. 欢迎您回到 FM 九七点五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大亨小传》当中的男主角盖茨比，在死的时候呢，更加的发人深省，主要就是可以很深的刻的感受到追寻美国梦这一个社会氛围之下人和人之间的疏离，因为人的地位是根据他的财富来判断，没有人真心想要去真实的认识那一个人的内心深处最真实的本质。所以盖茨比他在举办这些奢华的宴会的时候，他被一群谄媚他的人包围，他也看到一群狂欢作乐的人，但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真正想要花任何一点力气去了解盖茨比这一个人他的真正的内在深处的情感。所以呢，盖茨比其实是全书当中最寂寞的一个人，打从尼克一开始看到他遥望着绿光的时候就已经感受到他的孤寂。那么尼克可以感受到盖茨比的孤寂，当然也是因为尼克他自己也是从西部千里迢迢到东部来闯天下，到了东部这一个奢华然后又是跻身富商名流的环境当中，是以财富来论定社会阶层，尼克总是觉得自己格格不入，他经常的感受到自己在纽约的一个孤单，所以他很深的可以立刻捕捉到盖茨比孤单的氛围。盖茨比死了之后，最后盖茨比下葬的过程当中真的没有什么人到场，因为死了就是死了，所有的人从来就不曾真正认知过盖茨比，当然也不会为他感受到任何的悲伤，更不要说盖茨比一死，汤姆立刻落井下石，于是所有人都知道原来那个奢华的派对背后是因为他跟黑帮以及贩卖私酒挂钩所造成的一个财富，所以大家呢全部都立刻想要跟他撇清关系，当初努力的想要挤进这一个豪门的派对，认为只要进入这个豪门的派对就是证明自己的身份，可以跟别人炫耀，现在这一群人全部避之唯恐不及的彻底的撇清他们跟盖茨比任何的关系，甚至不想要提他们曾经去过盖茨比的宴会。所以盖茨比的丧礼真的是寥零可数，除了尼克以及负责送葬跟盖茨比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丧葬人员之外没有任何人到场。当时尼克他曾经向死去的盖茨比保证说，我一定会努力的找一些人过来陪你送终，一定让他们送你这最后一程，可是最后尼克的总结是没有人出现，只有到了即将要下葬之前出现了一个也让尼克非常吃惊的人，他是一个也被尼克瞧不起的醉汉，他每次刻意的挤进盖茨比的宴会只是为了他想要喝酒而已，结果没想到这个醉汉竟然最后来为盖茨比送终，然后呢是从这个醉汉的口中说出来说，哎，这一个人他当年参加派对的人一来就是好几百，如今你看他死的时候就只是这几个人，他死的真的是可怜。就是从盖茨比的这一个丧礼当中，我们会看到费兹杰罗尝试要表达追寻美国梦，追寻财富成功之下，当财富变成是社会阶级身份的时候，人与人之间彻底的疏离，以及每一个人内在深处最深刻的一个孤单， 爵士时代的确就露出着这一种无根以及绝望无情的感觉，一直到1930年代股市大崩盘，终于美国梦彻底的幻灭，这时候美国人才会好好的认真静下心来检视20年代爵士时代的这一个美国梦，这一个成功致富背后到底是出了什么问题。好，我们先再来听一段音乐，我们最后来看这一个爵士时代美国梦的追寻过程当中，到底信仰扮演了一个怎样的角色。 Hey Dolly, I still get jealous when they look at you. I may not show it, but I doIt's more than I can bear when they start to stare, 'cause they think you too good to be true. I still get jealous when we kiss goodnight, unless you hold me extra tight. And dear, I know a secretYou didn't know I knew. I still get jealous 'cause it pleases you. Secret, you didn't know I knew. I still get jealous 'cause it pleases you. Mama and Dolly, I know a secret you didn't know I knew. I still get jealous, honey. Very jealous. I still get jealous 'cause it pleases you. Oh, your daddy good looking. So hush, little baby, don't you cry. One of these mornings, you're gonna rise up singing. Yes, you spread your wings and you take to the sky. Till that morning, there's nothing can harm you. Yes, with daddy and mommy standing by. Fish are jumping and the cotton is high. Oh, your daddy's rich and your ma is good-looking. 欢迎您回到 FM 97.5 IC 之音，您现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新世纪花园，我是陈韵玲。节目最后面呢，我们来谈谈大亨小传当中这个信仰在这一个美国梦的追寻当中所扮演的角色。我们都知道，如果说整个社会评断人是以他的财富来做社会地位的判断，同时呢也用他的财富来判断他这一个人的价值，我们就知道这个社会一定完全丧失了真正的信仰的核心。那么的确呢，在决定四年代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已经用追逐财富的美国梦取代了信仰。可以这么说，这个时代的人，所有人的信仰就是让自己跻身名流社会。所以呢，在大亨小传当中，菲兹杰罗就用一个描述来形容这一个信仰已经转换成为这个商场的价值，来讲这样子的一个现象。那么在这个大亨小传当中，就描述从西软镇到纽约的半路上头，开车的人会经过一片荒地，这里会成为一个荒地，正是工业发展之下势必要造成一些地点的被牺牲，他们就变成是废弃之地，因为是工业污染之地。所以可以想见，那一个荒地上头其实真的是非常贫困的人才会在那里居住，到处都是被废弃的垃圾，而且都是有环境污染的一些垃圾在这一个废地当中。但是很奇怪的就是，在这个废地当中呢，却有着一个非常巨大的看板，那个看板呢是一个眼镜的广告。那显然是呢，可能是皇后区某一位眼科医生曾经在这里想要弄一个巨幅的广告，好让这个从西软镇到纽约的人经过这个地方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这个广告，因此想到要配眼镜的时候会去他的公司里头配眼镜。 也或者这个眼镜公司后来搬家了，或者甚至倒掉了，不管怎么样，总之这一个看板就像废弃物一般放在那里。那么最后呢，这黛西他不小心他开车撞死了威尔斯太太，那么他撞死的地方正是在这个看板的附近。因为威尔斯和他的太太贫困之下呢，他们就住在这一个废弃地上头，所以可以这么讲，黛西他撞死这一个女人的时候，周遭就是那一个巨幅的看板眼镜广告，像天上的眼睛一般看着这一个悲剧的发生。所以这个时候伤心的威尔斯先生他就说了，我早就跟我太太说过了，你再怎么样骗我你也骗不了神，你看现在他被撞死了，而神在看。这时候旁边就有一个人讲了，说你想太多了，其实那个看板只是广告而已，这其实是语带反讽的。因为威尔斯当作神一般崇拜的那一双巨大的眼睛的确只是广告，目的只是在卖眼睛，它被放置在那里并不是天往下看，而是有助于眼科医生的生意。商场的买卖行为成为一个人口袋内的银币响声，也成为他社会地位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定位，所以呢，已经变成了是财富决定了人的价值，财富篡夺了神的角色。这正是大亨小传当中用一个巨幅的眼镜看板仿佛天在往下看一般的这样子的一个反讽，来说明了在爵士时代美国梦的追寻当中，信仰早就已经不知不觉地被替换成为可以赚钱的商场行为，所有人的价值已经从神所决定的人的灵魂价值已经不知不觉转换成一个人口袋当中他的钱币的叮当响声了。这是这个故事当中呢最具有深刻意义的一段描述了。好，那么关于大亨小传呢，它之所以成为这么重要的经典，我今天跟大家分享，大家就可以知道它是如何的尝试去表白出来美国20年代的爵士时代美国梦对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影响。而作家费兹杰罗他自己也卷在这样子一个美国梦当中，这成为他的一个精神自传。而他在这一个浪潮的卷动当中呢，他也无法避免的最后是酗酒穷困潦倒而死。这是作家费兹杰罗也带给我们的一些反省。好，那么关于大亨小传以及20年代的爵士风华与美国梦，我们就聊到这里，在这里就先跟大家说声再会，我们下个礼拜新世纪花园节目当中再见。 What good is sitting alone in the room? Come hear the music play, yeah. Life is a cabaret, old chum. Come to the cabaret. Put down that knitting, the book and the broom. Time for a holiday, yeah. Life is a cabaret, old chum. So come to the cabaret. Come taste the wine. Come hear that band. Yes, it's time for celebrating. Right this way, your table's waiting. No use permitting from prophet of doom. Wipe every smile away, yes. Life is a cabaret, oh chum. So come to the cabaret. Yeah. forget me, and then a song begins. Played on a million velvet violins. My head goes reeling and around it spins. Fantastic, fantastic, that's you, yes. You whisper, darling, and before my eyes, a blaze of fireworks light up the skies. My heart grows wings, then away it flies. Fantastic, fantastic, that's you. You perform miracles whenever you hold me near. Tender warm miracles that make me surrender, dear. Yes. And when you kiss me, heaven open wide, and there you are inviting me inside. No wonder angels that I'm starry eyes. Fantastic, fantastic, that's you.